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10:30，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非华裔非法入境者数目大增，入境处助理处长冯伯豪指，在2-3月份情况已经有改善，当局拘捕近300个非法入境者，相对1月份下跌了30%至35%。冯伯豪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当局计划提出修改法例，将未获授权进境者的定义加入其他9个非华裔非法入境者的主要来源国家，以增强阻吓作用。他期望可以在今个立法年度7月之前完成修例。 咁我哋將會加入係巴基斯坦啦、孟加拉啦、印度啦、索馬里啦，同埋呢個尼日利亞嘅。過往個數據咧，5年嘅數據咧，睇得到咧，呢啲非法入境者咧，來自啲國家咧，係佔咗我哋90%以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國家係有需要咧，加入呢個未獲授權進境者呢個部分。咁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好多嘅人蛇咧，都係經過一啲人蛇集團安排嚟香港嘅。呢一個未獲授權者呢個部分咧，主要咧就係打擊呢一啲安排人蛇入嚟嘅集團。 冯伯豪又指，当局正系研究参考美国同加拿大等地嘅做法，要求部分免签证国家嘅旅客作入境前登记措施，俾入境处作风险评估、评核、审核，辨认出可能会逾期逗留或者滥用免遣返申请嘅人。如果旅客未能够通过登记，航空公司喺佢哋嘅出发地唔会发出登机证俾佢哋上机来港，预计可以喺今个财政年度实施。印度南部一座庙宇发生大火，超过60人丧生，大约150人受伤。事发在赫拉拉邦，当局说庙宇在清晨时分放烟花炮仗庆祝宗教节日，期间有炮仗引发火警。由于当时庙宇里面逼满了人，大火造成严重伤亡。3个男人流落在一个太平洋荒岛3日，他们用棕榈叶在沙滩上面砌字求救，幸运获得美军军机发现，将他们救走。这3个男人是在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失踪，他们星期一晚在当地一个小岛蛙艇的时候遇到大浪，小艇翻沉，3个人穿着救生衣游了7公里，去到荒芜的法纳第克岛。他们在沙滩上面用棕榈叶砌出巨型英文字 HELP， 即是救命，又不断挥动橙色救生衣求救，等了3日，终于被美国海军 P-8 巡逻机发现。美国海岸防卫队协助救援，最终由附近一艘小船接走3个男人送去医院检查。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乐的健婴儿柔软湿巾，注入超净化水、芦荟和维生素 E， 温和配方，不含刺激物，为你 BB 带来温柔呵护的洁净，有效清洁同时呵护幼嫩肌肤。乐的健贴心了解你家庭需要。 BBC TV 4月11日登陆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七节啦， 系呢个系最多人受欢迎嘅 电话，冇错， 环节系 佢哋好似打咗好耐电话， 埋我老 公都问我， 睇下今日有咩电话入嚟先。 系啊，杜生啊，系啊，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杜生，我系李居明，你好吗？ 早晨啊，好啊，你师傅呢电话好难打， 系噶， 个个都咁讲 啊。咁啊，你打到电话咧，即系代表你好运噶啦咁啊，嗱，咁啊，我啲工作人员咧就递咗呢个八字入嚟，咁我先教下我啲听众咧睇下啲八字先好嘛？嗱，你听住，林基， 好， 上 月未 任，慢啲， 月未，任午 啊，无神 ，庚申 系啦。月未年即系1955年啊，月未，咁啊啱啱咧即系旧年咧即系就啱啱就60噶啦，咁啊叫61添噶啦吓，咁啊月未年啱啱一个甲子，咁啊任咧就系、是、呢个字好重要噶，关未如何啦，任字永远同股票有关嘅，咁咧呢个任午，咁啊留意嗰个任午嘅任字系股票啊，好啦，跟住咧就阿杜生咧出世嗰日咧叫戊辰日，即系嗰个土啊戊土，戊辰辰就 系 水嘅坟墓嚟噶，咁咧嗰个嘢系妻宫嚟噶，即系代表个老婆咧。就是同佢个财富有好大关系咁嘅意思嘅、哦啊、最尾咧庚申啦，庚申咧就代表佢嘅子女运噶，个庚申咧都几庚申系一个好大煞气嘅一个密码嚟噶，咁咧嗰个金嗰、那个申字咧系可以打开佢太太嗰个神嗰个水库噶、所以呢个八字咧一定要有仔女咧，阿妈先可以储到钱噶，咁啊，杜生好啦，咁你想问乜嘢喂？ 啊咁我问下我健康啊， 健康咁啊，咁你问医生咁样， 有冇去检查身体啊？平日 系啊，冇啊，有冇做呢啲嘢？ 有， 都有嘅。 唔系，咁我想问啊，你系咩？系咪有问题？你先问呢个问题咧。 嗱，杜生嗱喺大气电波层咧。就讲身体咧，有啲器官唔适宜讲嘅，即系类似，即系类似，譬如前列腺咁啦吓。即系你咧，就今年咧就要留意下屙尿嘅问题啊。1到60岁咧，你行丙子咧，嗰、那个子字咧就系同嗰个子午相冲嘅。个子午相冲咧，又入非印星咧，喺呢度睇咧。咁呢个子午相冲咧，又子咧又申之又生入水局咧，你个八字有少少水同火相冲啦。水同火相冲咧，第一心脏。一定会有一两条塞咗㗎。所以你第一件事一定要 check 下个心脏先。第二样嘢个水同个火一打交呢一定嗰个肾一定有问题。一定係成日屙尿嗰度出事容易发炎。所以呢两样嘢都系唔适宜喺大气层里面讲呢就係多。但係喺八字里面好明显讲到就係话个水同火两个打緊交㗎你。你知唔知呀咁所以我提议你喺嚟緊呢两年嘅金咁旺嘅年里面呢你最好做有两样嘢要做。第一样嘢去 check 你嗰个心脏睇下会唔会有啲心脏係啦会唔会有啲闭塞啦咁啦。第二样嘢呢因为你嗰个水咁多呢所以你都要做一个测试就测试你嗰个前列腺。就是那个屙尿那个测试得意的是啊测下你的尿啊屙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力的吓咁有几多度 check 的再有一个位置要留意因为你那条肠入了水所以你都要做埋那个肠部那个的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就吃粒安眠药呢就有一部机器呢 照肠 是你那里的肠入去呢照你的肠的知不知道咁呢三样嘅疾病呢你都要小心啦、好啦咁你有咩问啦健康讲咗啦。 喂但我想问啦而家我想问啦我睇咗佢八字之后剛才师傅特别提呢佢个股票喎。咁系咪即係话杜生同即係喺股票方面有啲嘢吓 佢任字。 佢曾经喺过五年里面买个股票唔见好多钱呢 系咪 入咗个丑字个丑 系 一个金嘅坟墓。即係话你一搞亲嗰啲金融股票嗰啲嘢呢入咗个坟墓有个坟墓即係话呢嗰啲钱呢棘住喺度呢或者呢系扎住啲钱喺度呢冇得喐㗎咁样的意思。 系咪咁啊 杜生冇咩情况啊 我冇投资股票 㗎。冇买过股票系咪有借钱俾人啲钱返唔到嚟啊 咁有 你真係喎、 啊。 我同借钱都有关嘅 借钱都关 嘅。同一粒星嚟㗎嘛。 喔、 股票系等于借钱。 系咁，你要扩大啲啦。 唔好啦，唔好再借俾人啦。 其实你买股票同借啲俾人啲钱攞唔到翻嚟咧，系同一粒星嚟嘅。即系如果你唔做嗰样嘢，其实你都系买咗股票嘅。咁第二样嘢就系你嘅爱情星，即系你嘅红鸾 颜 池用艳星咧，系新子神。 新子神。 而你嘅八字里边嘅新子神咧，而家嚟紧系将会行紧，亦即系话嚟紧呢十年咧，你最重要系黐住个老婆。咁啊，老婆系咪帮你守住啲钱啊？ 系啊， 咁你记住咧，你将所有啲钱就俾晒你老婆，咁由佢帮你管住啲钱就得噶啦， 俾晒佢啊！ 呢十年都系 佢帮你 keep 住， 知唔知啊？咁系啦，咁所以你嘅八字里边咧，清楚明白就讲咗就系话你嘅钱原来就一定要俾老婆嘅，然后你每个月问佢攞翻得噶啦，知唔知啊？呢个就系你嘅巧妙。满唔满意啊？你个老婆？ 满意。 你有咩问？ 家阵咧？ 你嗱，你而家逼嘢攞嚟问嘅，你做一样嘢，你个胃唔好啊？喂，你个胃啊，肠胃唔得啊，肠胃唔好啊，因 为 你姓杜啊，杜系木克土啊，你个肠胃唔好， 嗯，系， 肠胃唔好，佢食个猪肚，两个礼拜食一次呢一个猪肚粥。即系食夹底粥，叫佢攞咗其他，就食猪肚。 猪肚 一食猪肚你掂。另外，你知唔知你本身系属土生于火嘅月，你系热嘅，你要水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咁你而家60到70岁咧，行上嗰个咧就系火运嚟嘅丙。丙吓，咁你而家只眼咧蒙蒙地啊吓，因为火多咧，呢个丙系代表三样嘢：心脏、头部、眼。所以头先我叫佢照心脏，系咪啊？第二样嘢，亦即系代表眼有少眼花花噶啦，咁所以你火多嘅呢两年行运啦，呢两年金嚟，但系一去到嗰个2018年咧，那个戊戌年咧，你个八字里边就太多火土咯，所以2018年嗰年你小心啲啦，嗰年身体健康差啦，知唔知啊？咁啊系，咁啊而家睇落去咧， 冇乜嘢系嘛？ 你85岁就打嚟啦， 85岁啊， 再打嚟啦，啊！85岁先打嚟啦，25年后先打嚟啦。 哇，咁几好啊！ 110岁， 85岁啊！你想115岁？喂，大佬， 80岁再打电话。 我都希望有115岁，不过要健康嘅就好。 咁啊， 健康嘅烟都插住喉咧，115都冇乜用。但基本上啊，杜生呢两年都系顺畅嘅。咁而且你都系怕老婆噶啦，将啲钱俾晒老婆啦。咁你乜嘢都唔使烦噶啦。 怕老婆又 点睇噶？ 点睇啊？怕老婆？ 因为佢有神经衰弱症啊嘛。你知唔知你咩病都冇，有神经衰弱症啊？所以基本上你都是一个即是好幸福的人嚟嘅，咁总之你乜嘢都靠晒老婆掂噶啦，知唔知啊？ 你咪怕老婆 嘅，你系好好先生吓，咁因为提个味五味就睇到，因为五味嘅人通常都会系比较怕老婆，同埋咧个八字里边热得滞，咁啊需要靠啲水嚟滋润，水又代表老婆。 咁嚟紧呢7个礼拜佢咪会有啲好运咯？ 系啊，好正咯，呢个水月咯。 嚟紧呢7个礼拜你行。7个礼拜好运，但系跟住就有2个月唔系咁好，咁所以呢7个礼拜咧，最好就 系 去睇咗医生 check 晒啲嘢。 系啦，趁好运嘅时候睇医生。 或者话咧，今年嘅夏天咧，嗰个心脏有初步嘅情况系有问题，唔好，知唔知 ？OK。 知道， 师傅。好，多谢杜生啊。咁我哋又接下一个听众嘅电话，系咪啊？ 而家仲有个时间都可以接一接嘅。好，第二位，早晨。 咦？接唔接到啊？接唔到噃， 好 个电话 佢唔够火啊，系咪啊？因为水月啊，系咪啊？ 唔够 火，所以断咗线啊！ 有咩可能？但系即系腾先嗰位杜生，点解佢冇嘢问我？估嘅情况就系，即系佢打到电话入嚟好幸福，但系基本上佢因为行个丙子咧，其实我喺大臣冇讲嘅，其实呢个密码系代表嚟紧呢段日子里边咧，佢系小心老人家嘅身体啦，因为呢十年里边呢个逢亲呢个未午。嘅密碼一撞丙子咧，通常老人家就 麻煩啦， 就麻煩嘅。咁所以係佢係得呢個煩惱，除咗呢個煩惱，基本上冇乜煩惱。 哦，咁幾幸福喎佢都。 佢頭先都話係啊， 錢又唔使理啦，加曬俾個老婆 係啊， 淨係平時就咁樣打俾阿師傅問下咁就 OK 啦。 但係因為佢嘅水咧，佢係靠個仔嚟開個倉庫嘅，反而我覺得呢個八字好嘅地方咧，就反而係。 即系有仔就好呢、這个八字， 即系如果有细蚊仔， 佢有啦，佢有仔啦，呢个仔系啦，咁所以个仔嗰个密码好重要吓，咁、所以呢种八字咧，通常嚟讲咧，都系一啲好好先生啊咁、样，但系基本上佢系冇胆嘅，因为嗱、水系代表老婆之外代表情人咧，佢系冇胆去识女朋友嘅。啊、所以好乖啊！ 佢老婆一定好， 佢老婆帮佢守住啲先，仲使揾情人打屁股啊！真系， 所以佢系一个即系怕老婆嘅 幸福嘅男人， 男人系啦。 咁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心野，不过就冇得冇行动嘅，得、个谂 即系得个谂字啫，幻 想型 谂啊好啦，谂啊好啦。 咁啊呢种咧，我哋譬如话从佢嘅性里边咧，系睇到呢、一个 木土， 睇到佢个肠胃唔好嘅，呢、啲都系可以睇得到。好嘛，好啦，咁啊今日 考一考啦，转头我哋再继续接电话。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嘅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嘅旺气啦！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啦！详情请参阅 dbc.hk。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欣赏。 无论用咩方式，你都会找到一个角度去欣赏香港。 手机问前程， 师傅啊，不如继续接电话咯，好 啊，好啊，好啊，咁啊又学下嘢咯，你哋啊，咁啊，黄太啦， 你好，早晨啊，黄太， 哇，黄太你好好运，打到电话嚟啊， 系啊，好开心啊， 笑得几开心， 嗱，啱啱工作人员咧就攞张你个八字嚟，咁咧你系77年噶，系咪啊？ 系啊， 属蛇噶，丁字啊，丁字属蛇。咁啊，跟住咧就阿林嘅嚟啦， 系癸卯， 癸卯啊， 甲子，庚午， 庚午，嗱你嘅八字咧就丁字属蛇，好啦，咁啊，今日考下你啦，属蛇嘅女性嘅性格通常系点样啊？属蛇，属你识唔识属蛇嘅朋友？ 有属识识啊？ 点啊？属蛇系咪好强嘅性格？ 强啊，强，我识嗰个强咯， 好硬嘅， 搞掂嘅，乜都 好强啦，好独立嘅，乜你自己搞掂嘅， 系啦，唔使你搞嘅，唔使你搞，你 佢都唔会叫你，佢都唔会帮你帮。 好啦，咁啊，黄太又光明而算得你准唔准啊？啱唔啱啊？ 都准啊， 即系你系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啦，吓咁啊， 中意自己做 吓。 我中意自己做噶， 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啊！ 自己搞掂，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考林嘅啦，嗱，癸卯佢生于卯月，卯对你嘅印象系一个乜嘢？即系兔仔嘅月系代表咩？兔仔嘅月嘅人通常点啊？ 兔仔啊，哇，佢好灵活嘅，中意搵窿捐咯，好多个洞嘅，好多个。 我就直 book 阿黄太屋企里边摆咗好多书，系咪？ 系啊，系啊， 哦，书啊， 同木有关， 木啊，系啊，系啊，系啊，木 有关。同埋你好中意买衫嘅系咪啊？ 仲有你可以，你中意买衫啊？林建文 系啊， 我唔系啊，唔算好中意， 唔算好中意， 但系书佢真系中意 好多书， 系 啊。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你出席嗰日甲子咧，嗰个子字咧同嗰个卯字咧叫伤害， 系， 伤害系乜嘢咧？就系黄太无论佢。几咁中意睇书或者佢几咁醒脑啦，但系佢经常有一种啊，嗱，皇帝你唔好介意啊，你经常有一种咧系俾人哋睇唔起嘅一种感觉，你觉得有冇？ 都啊，细个会有噶，不过大个就慢慢觉得冇乜冇乜所谓。 咦？点解嘅？ 亦即系话，因为子卯伤害咧，逢亲嘅八字里边有个子同个卯字走埋一齐咧。就系呢个人自得其乐，但系系有啲人系觉得佢系会睇佢唔起嘅。咁我哋有一句好难听嘅说话，就会 有人会话佢 cheap cheap 地咁样。 哦，咁样。 即系指某伤害。 哦， 咁、即系等于某如果系文昌星，即系打如我哋当系读书睇书咁样啦。咁啊指字如果又非有个文昌咧，咁亦系代表住人哋睇唔起嘅。咁点解我知咧？因为我都有呢粒星。 哦，即系个意思系点咧？俾人睇唔起啊？ 有，咁即系我哋睇上脑咪俾人睇唔起咯。即系会有一种咁样嘅味道嘅嘢。咁、当然就系话你自己做到点咁样，未来睇你点。 系冇错。 但系个先天性呢粒星咧，系会有一种咁嘅情况、 即系被矮化咁 样， 被矮化。 系啊，细个系啊， 被矮化。即系人哋喺眼中你即系被矮化啦。即系呢个就系讲得最啱，矮 化咗你。 好啦，庚午就代表庚午就代表你呢个人咧非常之自我得好紧要啊！即系你唔系好理人哋点睇你嘅， 笑到咁啊！ 你自行我 度，我数 啊！难听啲嚟讲，即系你有 目空一切， 你有一种即系 武器啊嘛。 应该话对生活无论点坎坷都好咧，嗰个皇太都能够可以挨过，而且。是能够不需要人家帮手他自己搞定、有没有什么情形呢、 有啊。 啊那你又有嗱、你又属嗱、我哋睇下你八字你又属于甲木、生于某月。咁、我哋呢就话呢逢亲女人呢就最好唔好阳木最好阴木。咁佢係生于阳木。咁即係呢样嘢已经睇到佢性格係刚烈啦、自我啊嗰啦。 自我系。 咁、但佢阳木係生于阴木。咁就代表咧，我哋八字上边咧就叫做咩咧？属一个五行，最好就全部系晒嗰个嘅阴或者阳晒佢，就唔好阴阳，因为一阴阳咧叫杂木。 系咁会点噶？ 杂木咧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咧就个人咧就比较杂啲啦，杂即系乜嘢都有啲。咁就唔纯啦。唔纯唔系话纯品嘅纯啦，系代表佢条命本身咧唔能够好好啊。即系变咗杂咗，即系杂不甩，咁就即系呢样嘢。 即系冇一样特别好专注你好。 咁所以咧，逢亲行杂木或者杂嘅人咧， 系 问用神系最衰噶啦。点解咧？因为佢杂啊嘛，又阳又阴啦。 系 咁，所以通常嚟讲，佢用神咧都会复杂化啲。 冇错。 所以咧，再讲埋落先。好。咁既然你有嚿阳木阴木咧，作为女人咧，最大嘅危机就系咩咧？假如你譬如系阳木，咁你老公咧就梗系阴金啦，即系我哋叫辛卯金啊，系阴金啦。一劈落嚟嘅时间，咁你系老婆啦，咁啊名正言顺啦，你 系 阳木啦，嗰个阴金就你老公啦。 系 咁，但系你系阳木生于阴木，咁我想问你啦，嗰个阴木就系你老公嘅情人噶啦，你明唔明？如果你做咗人老婆，好啦，如果你唔系做人老婆，你系做人哋嘅。秘密情人，咁嗰个某木就系你嘅秘密情人，嗰个男嘅秘密情人嘅老婆嚟嘅喎，咁所以呢种嘅女性嚟讲咧，喺婚姻上咧系好危险嘅，好危险嘅，一定要揾一个男仔咧，那个男仔要点咧？要当你系佢老婆，又系佢情人，要情人节都送住花俾老婆， 而且 成日要好怕你，咁嗰个老公仔咧，先至可以将你。又系变成老婆，又系变成情人，咁喺咁嘅情况之下， 你老公 咧，我话俾你听，一定系一个林伯伯嘅男人嚟嘅， 你真系几开心你睇下佢。 咁林伯伯男人又好又唔好咯，林伯伯嘅男人咧，一般嚟讲咧，就唔会事业点样飙巅峰啦， 比较平稳啲啦， 多数就系即系。系啦，会平稳啲啦，或者做一份工咧，匿埋喺个工厂度咧，日日 开心啦，系啦， 做晒嗰只， 系啦， 就唔会话出嚟咧行嚟去啊，是诶嗰啲啦。咁所以呢种八字嘅女人咧，最好系低调，同埋最好发咗文字就嗰种。 咁你系咪发达噶啦？其实已经 系咪发咗噶啦？已经 唔系，但系我系低调 嘅， 低调， 你低调嘅。咁嗱，我哋睇下你嘅大运咯，由39岁到49岁咧，你行丁未啦？丁是代表什么、丁这个火林记先。 丁火。 丁火是代表他 什 么 火是。 这个人物啊木生火火是代表什么子女啦。 子女 啦。所以呢你由今年开始呢行丁未呢上一个十年行丙午呢即是说代表住你由29岁开始呢你一味是挂住你的仔女啦。 所以他咪问个仔咯。 咁你仔今年是不是十几岁啊 是个仔而家六岁。 六岁咋？ 哦，咁啊，即系啱啱你讲，佢五年里边你行咗嗰个嗰个马字系嗰个仔女星啫，啊，行咗嗰个仔女下，咁咧就跟住落嚟咧，你行十年咧都系火嘅年嚟嘅，即系丁未都系火啦，系嘛，都系代表未来十年里边咧，你个仔好啦，呢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啦，就话佢嘅小朋友系几多岁开始就会同佢阿妈讲，就系话我唔做群脚仔，我要自己出去睇戏，我要出去识女朋友，我自己行街，几时？睇到啊！ 睇到 睇到， 再睇到咁简单问题，睇唔到个火机就行完咪系咯？ 哦， 林基， 个火系咪去到个尾啊？ 行到49， 49个叔啊嘛， 十年之后啫嘛，你个仔15岁就已经 就拍拖噶啦， 已经引出街啦，已经话妈咪喂喂， 你唔好再管我啦，我要自己出去玩。 所以你可以享有你个仔嘅感情系得十年， 嗯， 十年之后咧火咧火融金啊，金系代表拍拖啦。咁你个仔仔，你嘅54岁行完个肚，嗰五年之后就已经系行入去嗰个嘅身啦。 嗯， 你放手啦。 咁个仔系五火嘛，阳火嘛，阳火撞阳金，行嗰五年就系拍拖啫，冇结婚。 哦， 真正结婚系喺你嘅59岁加5岁，64到69岁嘅时候，你先至饮心煲茶。 哦， 心煲茶，你系64到69岁，64岁嗰年。饮新抱茶嘅， 见唔见到佢新抱靓唔靓女噶？ 佢新抱系， 帮你问埋啊！ 不如你问啦，系佢第时个仔系锡个新抱多啲，锡个阿妈多啲啊？系咪先？系咯， 笑 系咯，唔系咁啊，锡边个多啲啊？系咯， 属鸡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生肖属鸡嘅喺呢度写咗， 系啦， 系啊， 啊咁咧就你想知道咩？嗱，乜都问到噶。 你问啦，你问啦，你问啦。 佢孝唔孝顺你，一定系点啊？ 孝唔孝顺你点啊？会唔会生孙啊啲咧？ 诶，即系佢大个会唔会诶有啲成就啊咁样咯？ 嗱，成就咧就要睇咩咧？第一嗱，火喺你八字里边代表你个仔啊。咁火咧就用金咧就代表财富。你个仔系喺你边个年岁嘅时候开始系赚钱嘅咧？喺你54岁嗰年，亦即系行紧呢一个。呢个新嘅嗰阵时，佢竟然系阳火烧阳金，系代表你个仔系有五年嘅偏财， 偏财 即系搵到钱啦。而且呢个身里边匿埋咗墓土，系代表房地产，即系你个仔喺你54到59岁嘅时候，佢已经有间屋噶啦。 哇，咁犀利，咁几好啊！ 可能系佢俾嘅， 咁都系啊，有啊嘛。 系咁，所以你个仔咧喺你54到59岁嘅时候咧，已经事业有成啦。 嗯，都几安乐。 你个仔做咩嘅咧？喺度睇到啦， 又见到 59到64岁嘅时候，佢行几有你个仔。是做飲食業的。 哦， 几土做飲食業，是啊。咁除了做飲食業的可能性之后，可能是做这个的同土有关啦。化妆。 地震。 哦，化妆。 是。当然这个几土是代表个土的。可能佢是做猪肚的。卖猪肚的。做牛腩的。 哦，真的。 是啊。或者咁样个厨师啦。 是啊，我厨师啦。 因为火丙火是厨师来的嘛。咁所以可能是厨师啦。 哦。 咁所以这个如果在59到69，你在你的八字里面行几有咧，你个仔咧，如果佢系一个开一间叫做海南鸡饭专门店咧， 咁 咪 得啦， 咁佢就海南鸡饭大王 哦， 亦系因为佢呢个位系佢直成呢个就系佢嘅财星嚟噶嘛，所以根本其实喺八字里边可以睇到好多好多嘅玄机噶嘛，咁样啊，咁王太咁啊，恭喜你啊， 恭喜晒你啊， 呢个仔咧第时咧就从事呢个饮食业，咁啊非常之乖，咁啊你个老公又非常乖，咁啊你个八字咧就系杂木多咗啲， 继续低调啦， 唔好 低调啊， 太过高调咧，咁你嘅幸福生活咧应该系冇乜问题噶，咁你啊79岁到84岁先嚟揾我啦， 好 ，thank you， 84岁先揾我。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拜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可以强化治愈能力，还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今日下午4点到4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的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起为健康打气。 同我跟住个男人， 同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刻的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target 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到三号准时出现。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son 陈柏宇。 细小差距，让你我牵手走到这里。